生可否变做漫长路漫前进，或只是一曲短得太短插曲，是缘后更空虚。其实盼醉下去醉下去，人生清醒眼里令人倦令人累，但如有真的交出这个心，会否知人生可否变做漫长路漫情聚，或只是一曲短得太短插曲，明天会更空虚。其实盼醉下去醉下去，人生清醒眼里令人倦令人累，但如有真的交出这个心， 什么样的苦？